的天空。轻轻的湖水啊耶，绿绿的草丛，这是我的家啊耶。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啊耶，还有你姑娘，这是我的家啊耶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。